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健身运动与体能训练专家袁守龙博士为大家带来的室内办公科学运动与健身方法。 我个人呢，居家办公运动健身方法的分享，一个呢，我想有这么几句话：运动点亮人生，健康照亮未来。有了健康，你未来才可以想象到是充满阳光的。如果你退休过以后，你天天到医院去了，你哪也去不了了。运动是生命的源头啊，也是生活的组成，更是深层的信仰。我们要把运动当成一种信仰，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艺术，是一门工程，是健康的工程。运动每天要从头开始，每天要到脚结束啊。什么叫从头开始？早上起来你要从头部开始。我们早上起来一般的，你躺在床上还没迷迷糊糊时，我一般的有一些习惯，先做头部运动。你自己可以自证去想象，拽耳朵也好，拽着头发也好，梳着头也好，练的颈椎也好，然后再练的腹肌。完了以后腹肌背肌几分钟，每天早上5分钟就解决了。然后呢，我一般呢下楼的时候呢用壶铃啊做的背肌训练，25公斤的、35公斤的，有的更多是50公斤的，很重了。我一般呢35公斤做个14吧，啊，25公斤就单手做一做，基本上一天你感到腿啊、腰啊就被激活。所以力量训练它是一个荷尔蒙效应，它可以促进你的肌肉的这个合成，可以让你的肌肉力量增加。所以健康从每天从头开始。那么为什么到脚结束呢？你每天很累啊，所以你的脚步啊回到家过以后呀，你自己做一做放松，做到拉伸，做到回环，坚持四位一体啊，也就是学习中运动，运动中思考，思考中工作，工作中运动。我认为呢，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不是说你做不到，就是你的意识问题。只要你想做，一定做到。学习为什么不能运动？我们现在经常开玩笑，我跟我的一些朋友说，我说我们现在身上带个音响，带个小音响，每天要听很多的这样的演讲啊、学术报告啊，包括一些专题报告啊，在运动中思考，一边运动一边的想问题啊，今天的工作、明天的工作、后天的计划、后天的落实，在思考中工作啊，思考中工作，哎，更有效的工作。另外呢，工作中一定要穿插的运动。你说，哎呀，这工作纪律不允许，不可能，中间还有工间操呢，对吧？下班还有最起码10分钟，上班前那可能打水、扫地的时候，那也是运动啊。所以四位一体是我们居家办公的一种最好的结合方式。那你有时间大了，你到健身房你先整个1个小时也可以。每天要坚持4个板块：有氧、力量、拉伸、平衡。前面说了第四，我本人早上起来搓耳朵、扣牙齿、转筋啊，练练呼吸。你说然后腹肌，我一般如果我练的话，我昨天早上是练了60个，2头起60个，那么再练练核心，翻过来再练练核心健腹轮，早上啊，也就是1分钟都不到，20秒10个健腹轮。力量训练再提拉一下，开车的时候红绿灯手一定要红绿灯手，我一般会用橡皮带啊做这个背部肌肉，做到颈椎。那么每天坚持1万步吧，千方百计啊，不是哪有时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想时间，实在不行我坐地铁，我在地铁上也要走，干嘛？哎，也要完成这样的有氧的积累。那么应该说是去年我走了2953公里啊，当然是不完全统计啊，这只是我手机统计的，那还有好多走的就不在里面。当然我相信应该说总的统计量说是超过这70马拉松的啊，70马拉松。也就是办公室居家办公的最好的方法就见缝插针，一定要碎片化，不可能说我领导我请个假我去跑步去了，那不可能，你还要开会，你还要工作，你还要写报告、写材料，还要调研。所以见缝插针的30秒、1分钟拉伸、腰部、健腹轮、颈部运动、力量，每次控在1分钟内， 就结束了啊，短平快。所以这个生活化它就是叫长流水不断线，这样的话我们的训练啊，我们的运动啊，才能够使什么呢，使你的健康状况在不断的提高。反正现在这个这么多年了啊，应该说是这个今年也都五十几岁了，也是每天现在运动，一年一年的体检指标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的啊，稳定的。那么你当然了，你有病还是要看病，我这一点绝对不反对，那个不反对就是绝对支持，只要有病体检治疗，通过体检发现问题，更好的让运动来去有针对性改善。我们提出来这个四个板块的这样运动方式啊，也未必是全部适应所有人啊。你说有人我都有病了，我怎么办呢？那么在局部去改善啊，局部改善。所以应该说呢，可以见缝插针的啊，去这样的一个去运动啊，去运动。我们人身上639块肌肉，完了以后呢，12个大关节，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对吧？54个小关节，2个手加2个脚，54个小关节，还有33对椎关节，啊，是椎关节。我们就这么多零配件，这么多零配件，那通过运动的组合，让你的身体体型很好，让你的体态很好，让你的肌肉很好，那你的机能就很好，机能就内脏功能好了，那你整个系统运转好，那运转好以后就不是健康了吗？说健康过以后，你心态应该说是阳光的，你没有啥痛苦吗？啊，没啥痛苦。所以呢，个人的居家的办公室运动方法非常多，除了我讲的这些外家拳，还有很多内家拳，也就是我们中国的养生，中国的内在养生，呼吸啊、吐纳啊，包括意念啊，还有这个淋巴啊，我们叫巴西穴啊，还有腹部运动啊，还有我们的太极拳啊、八卦掌，这些都是。但是呢，我想，运动啊，就是大差不差，就是这四个板块你只要掌握住了以后，你的健康状况，你的这个每天的心态，应该是在不断提高啊，不断提高。所以我想呢，就是这是我呢在日常中啊运动的根本也用不了多少这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啊，要学会碎片化啊，碎片化。开车要开吧，现在最多的我们北京开车堵车怎么办呢？过去堵车的时候，老感觉这红绿灯这么长时间，很着急。现在呢，训练通过做橡皮带过以后啊，哎，怎么又到绿灯了？从过去的被动等待，现在到了主动期待啊，期待了，怎么又到了？哎，你把给自己一个计划啊，跟自己计划，我这一路上13个红灯，这13红灯我大概做了多少动作？哎，做到了没有？没做到，下次回来再做。就是要把这些碎片化时间呢，做一个规划和管理。我相信所有人都可以做到，居家也好，办公也好，都能找到你符合和适合你自己的健身方法手段，哪地方不舒服，按照从哪开始。但总体上讲，我们要一个结构功能要达到一个均衡和失衡，特别是到了一定岁数以后，吃饭要量入为出啊，量入为出。你不能说我天天胃口好特别吃，不行啊，一定要有自律，自律是最高境界，没有自律，一切慢慢都回归了零。前面我们钟南山讲了，自律是一种人生的境界。那么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呢，最近我才接触的居家可以办公使用的一个新型的手段，叫蹦床。那么蹦床呢，这项运动呢，在中国呢，应该说是时间不是很长啊，从1998年我们组队开始啊，才慢慢有蹦床这样的项目。那么这个蹦床现在呢，作为我们在奥运会上，我们世界大赛上，我们取得了非常优异成绩，我们有33个这个人次，33个人获得100多个世界冠军、世界杯冠军，奥运会拿3块金牌、12个奖牌。那么这些项目是竞技体育的，对于老百姓来讲呢，现在我们在推叫蹦床项目，叫体教融合进校园、进幼儿园。现在我们在镇海区，在宁波镇海进幼儿园，现在有17个幼儿园，有几万个人小孩在进行蹦床训练。我后来就通过张三说、李四说给我说说，啊，我就总结蹦床啊，对我们人生的生命的全周期都有健康促进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它第一个关节功能，通过蹦床过以后，协调性、平衡能力、爆发力都提高了。第二个呢，蹦床呢，原来是在军队里面，是海军陆战队和陆军训练放松用的，啊，放松用的，提高爆发力的。所以通过我们蹦床训练，提高加速我们的疲劳恢复。当你在蹦蹦过以后，你整个的人体也放松了。为什么会放松呢？有几个原理。第一个原理呢，我们蹦床的时候呢，我们身体所受到的负荷是个人体重的3.5到4倍，也就是说，你同样跳的时候和跑步的时候，我们消耗的热量是跑步的140%，所以用于减肥也可以。另外一点，当我们蹦蹦跳跳的时候，我们的管道、动脉、静脉、淋巴和我们的胃肠道纵向运动过以后，在地球的引力作用下 会产生一种相互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得到一种疏通。空军研究中心一个林克宇林研究员跟我说，说袁老师啊，蹦床运动啊具有叫洗刷刷效应啊。我说什么叫洗刷刷效应啊？就是你蹦蹦过以后通了，洗刷刷通了，那通了过以后不通则痛嘛，痛则不痛嘛，所以人就舒服了，就很舒畅。另外一点，孩子们为什么喜欢蹦床呢？因为人在失重状态下大脑是释放内啡肽的，所以蹦床会在一定程度上叫成瘾性、愉悦性和兴奋性，多巴胺啊，多巴胺。另外就是我们用这样的方法，现在国外英国欧洲都有很多报告用蹦床来治疗自闭症、抑郁症。我们现在了解情况呢，在福建、在广东有些中学的初三和高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班级买蹦床给学生啊，给高考和中考学生进行减压训练。小孩子练完过以后呢，一个是积极向上，第二个呢精力充沛，另外呢兴趣广泛，还有个呢就是对学习啊成绩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多好呢，所以这也是我们居家运动啊，不光是我们青少年，我们的成人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设备啊和器材啊当成我们居家运动、办公室运动的方式。这项运动呢，应该说在目前中国呢还刚刚开始，我想呢未来啊会有广阔的这样的前景，特别是最适合我们中国居家和办公所使用的设备。如果我们的蹦床，我们还在设计，在国外有很多的设计，蹦床跳水、蹦床扣篮、蹦床还有打排球、沙排等等啊等等，都可以涉及到很多动作。另外，我们目前中国有很多蹦床公园，蹦床公园里面就像我上面讲的，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叫情景剧，还有对我们的很多公司进行叫拓展训练，啊拓展训练、公司培训、拓展训练，现在呢慢慢的成为一种时尚啊，成为时尚。那么它的基本原理刚才我说了，一个是叫细胞运动器，第二个叫内啡肽的释放，第三个减肥，第四个对我们的胃肠道、心血管这个血管系统、垂直系统具有一种洗刷刷效应啊。另外呢，这个通过我们的蹦床训练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叫前庭功能啊，前庭功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运动呢，应该说在中国我相信未来啊一定会有更好的啊这样的发展。那么我听说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朋友们，膝关节是我们人体上最脆弱的地方。如果说腰椎负荷是最大的，那么我们的膝关节是最脆弱的。为什么呢？因为膝关节只要动作不对，最容易受伤的，也是最复杂的。因为这个膝关节呢，这个里面肌肉啊、韧带、筋膜、腱鞘、滑囊、半月板都是非常玻璃样的，都非常脆弱的。所以呢，通过我们的动作的不断的诱导。动作不断的激活，来去提高我们的动作模式，来去提高发力方式。特别是我们下蹲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要先屈髋。俗话说，先撅屁股后弯膝，这是一个正确的动作。如果先屈膝，后屈髋，后撅屁股，这样的膝关节的力量就大了。如果你再跳起来，再爬山，特别是爬山下楼，特别是我们有个叫抽屉向效应，膝关节最容易受伤。而且还告诉大家，通过这样的训练过以后，在家在办公室可以练练。还有一条建议，前面我说了，拉伸膝关节运动过以后一定要做各种方向拉伸，才能够让我们的膝关节长治久安，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伴随你到60岁，更大年龄70岁、80岁啊，甚至更大年龄还可以走路。所以呢，这个膝关节啊对于我们这样脆弱的关节呢，我们要进行特别的保护。两个手拉着你的脚掌，就让你的膝关节不要往前杵，不要往前去，确保你后旋肌发力。所以我们前面讲了，一定要想办法用我们的髋关节先发力，大肌群先发力，然后带动小肌群发力，这样的话你的膝关节就 OK 了，就不会受伤了。所以呢，跑步的、爬山的膝关受伤呢，基本上都是属于动作不太准确、动作模式不对、保护不够导致的。但是呢，如果真正受伤了，那你要去治疗。如果你现在感觉力量不足，通过训练可以呢在稳步的在提高你的膝关节的功能。祝大家这个居家运动啊，时时刻运动啊，处处出健康，来有健康的人生，点亮未来。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回来之后，我们要继续为大家带来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首都体育学院的教授赵立为大家带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奥林匹克。 尊敬的各位听众，今天呢，我跟大家交流的是北京市2022年冬奥会和奥林匹克文化问题。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说些什么事儿呢？首先呢，想跟大家说，我们国家这些年的冰雪啊，这些运动一直在发展，但是呢，最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这么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2018年的冬奥会，这是在韩国，大家都知道，是吧？我们国家的这个武大靖啊，夺得了男子短道速滑的金牌，这是2018年我们夺得的唯一的一块金牌，啊，唯一的一块金牌，确实给我们国家的冰雪啊涨了士气啊，涨了士气。第二个事儿啊，我们报纸给登过，叫做新传奇。什么传奇的事儿呢？是在2019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上，中国的组合隋文静跟韩松夺得了金牌，啊，他为什么说要夸夸这件事儿呢？因为他们做了一个向后跳转接三周半，再接两周跳。那么这个动作呢，他们做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漂亮。漂亮在哪儿呢？第一个跳得高，第二跳得难，第三是吧？跳得美，最后一个跳得齐。所以呢，这个裁判给他们的评论是什么呢？哎呀，实至名归的世界冠军，他们的美丽让人流泪，是吧？请大家能够记住这件事儿，是吧？那么我们光记住我们在运动上取得的这种优异成绩够吗？还不够。对于冬奥会来讲，我们一定还要记住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呀，是2015年7月31号，这是什么时间呢？是吧？这是我们国家是吧申办冬奥会成功的那一天，啊，这是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是吧？那个让中国人骄傲的声音北京再次响起，是吧？那么我们国家喊了一个口号，叫你给我一个机会，我给你一个奇迹。所以这一天呢，作为我们北京市冬奥会来讲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吧？还有一个日子，是吧？这个日子呢是2018年2月25日。我不知道咱们北京的朋友啊，是不是都认真的看了这个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那么在这一天，在这个闭幕式上，我们的北京市的市长，是吧？从平昌市的市长，从那儿接过了冬奥会的旗帜。就在这一瞬间，这沉甸甸的担子就落在我们北京市每一个市民的肩上。那么这一来，这就是四年，到2022年2月4号，也就是我们2018年2月25号到2022年2月4号，是吧？那就是第24届冬奥会，那将在北京举办，啊，将在北京举办。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说些什么事儿呢？是吧？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北京市冬奥会和奥林匹克文化问题呢？ 我们也是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赵立老师和大家去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奥林匹克。这也是我们在最近为大家一直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即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也提醒您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继续来听首都体育学院的教授赵丽老师和大家分享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奥林匹克。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北京市冬奥会和奥林匹克文化问题呢？这是因为啊，多数人，我们的老百姓，多数人比较感兴趣的是，这是一个什么赛事啊？有什么项目啊？中国拿多少金牌啊？很少有人去关注，在这个赛事的背后，有哪些文化的支撑？啊，有哪些文化的支撑？为什么要举办冬奥会？为什么要举办奥林匹克运动呢？这很少人关注。我这里啊，想跟大家讲一讲，是吧？这个事情大家应该对它啊有所关注，有所理解。对我们办好冬奥会，对我们这些冬道主，对我们市民来讲，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奥林匹克的这个文化问题啊，在这里跟大家讲，是因为奥运会、奥林匹克运动跟我们一般的什么篮球比赛、足球比赛不一样，它不一样，因为呢，它有很深的文化蕴底。你什么时候也很少听说过，什么篮球比赛、足球比赛有什么格言呐、有什么思想啊、有什么精神呐、有什么主义呀、你很少能听到这些。这也就是因为奥林匹克运动、奥运会受到世界的瞩目的重要原因，它跟这些一般性的比赛它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么下面呢，跟大家想讲几个事情了，是吧？第一个事情呢，那就是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了一个叫汇报会啊，汇报会。这汇报会干什么事儿呢？我在这里呢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今年的1月18号到20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啊、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啊，在北京、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了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的汇报会。注意，这是冬奥会跟冬残奥会。我们过去经常简说叫冬奥会，其实它应该还有冬残奥会，这两个是连接着的，是吧？就跟我们的北京市2008年的奥运会和跟它接着的残奥会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在这个会上啊，是吧？习近平主席啊，先后考察了延庆、张家口、北京市这些地方，包括京张高铁太子城站，还看了我国家的跳台滑雪中心呐、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呐，看望慰问了运动员、教练员和保障团队，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大家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为什么要看呢？这些工作人员、这些队员很辛苦，在那儿呢玩命的练呢，玩命的工作呢。那么习主席亲临，可见我们国家把2022年的冬奥会啊和冬残奥会看成是一件国家大事，看成是一件国家大事。那么在这个会上啊，这个习主席啊做了一些重要的讲话啊，强调啊要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我刚才说了，你给我个机会，是吧？给我机会，我就能给你办得光光彩彩。他说，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筹办工作呀，使命光荣，意义重大，要大家坚定信心，奋发有为，精益求精，战胜困难，是吧？那么在这个里头啊，我给大家稍微说的细一点的呢，就是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这个发展理念是跟我们国家的发展理念是一致的。你比如它有4个词8个字，叫绿色办奥运。什么叫绿色办奥运呢？我们国家都要说绿色的建设，是吧？绿色的建设，我们要大地要绿，是吧？空气要清新。那么办奥运也是这样， 是吧？叫绿色办奥运。大家注意那个报道啊。在我们的这个延庆做这个雪车雪橇场地的时候，那儿的工作人员、建设者小心翼翼地把做工程，是吧？做工程的那个底下的那些土壤都给搬家了。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一个能够长庄稼、长水果、长我们吃的东西的这些土壤很宝贵，都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才形成的土壤，他们非常小心翼翼地把它搬走，啊，把它搬走，没有把这些土壤破坏，可见我们用心之良苦，啊。第二个呢，理念叫共享办奥运，啊，叫共享。那么北京市一说就是北京市第24届的，是吧？冬奥会，实际上我们都有谁呢？跟河北在一起共享，河北张家口，啊，跟河北张家口，大家齐心努力，这在我们国家来讲，京津冀之间都是协同发展，是吧？这是共享。那么你看看，我们办奥运是干什么呢？也是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家都套在一起，做一个更大的工程，啊，做的更大的工程。第三个理念呢，叫开放办奥运。开放干什么呢？国内国外能者，我们都可以请进来，是吧？都可以请进来。哎，我去参观过一些冰雪场地，是吧？冰雪场地，我们国家做这些场地，有些是吧？特别雪场，是吧？我们国家以前没做过这么高级的东西，那怎么办呢？就得请别人来，请国外的北欧的专家，是吧？这个雪场雪的颗粒的大小，它的温度，是吧？它的硬度对运动员的成绩有重要影响。我们做不好，做不好怎么办？请人来呀，是吧？请人来，开放，是吧？那么呢，将来到了2022年办冬奥会的时候，大家注意，还会有很多的志愿者，就像我们2008年一样。我们今天的听众很多人很可能也是其中之一，是吧？那么这里头呢，除了服务技能、服务态度以外呢，还有一些需要有跟冰雪相关的专项技能，特别是语言，是吧？那怎么办呢？我们也是开放，是吧？我们在世界招募志愿者，是吧？我们能够把这个奥运的志愿服务工作才能够做好。还有廉洁办奥运，做很多工程啊，是吧？我们行政办公啊，这些需要花很多的钱，我们一定要廉洁的办奥运，把钱用在刀刃上，是吧？把这个钱呢用在刀刃上，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把奥运呢办得更好。总之，要全力做好啊各项筹办工作，努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大家会说，什么叫精彩呀？什么叫非凡呢？什么叫卓越呀？是吧？精彩啊，就是好、漂亮、出色，就叫精彩。精彩够吗？不够，还得有非凡。非凡什么意思？就有特色，是吧？我不仅办得好，我还跟你、跟其他人不一样，这叫非凡，不同寻常。那第三个词呢，叫卓越。啊，什么叫卓越呢？是吧？我办得又漂亮又精彩又不同凡响，我还能够超出一般，这叫卓越。可见我们国家要想把这个事做好，是吧？定的目标还是很高的啊，还是很高的。我们全国人民，特别是北京市人民、河北人民，包括我们北京的，是吧，延庆人民，都在做努力。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继续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教授赵丽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与奥林匹克。 除了我们刚才所讲的是吧，以前的这个绿色办奥运、共享办奥运、开放办奥运、连接办奥运，把它变成精彩非凡卓越以外，我们有一些具体的工作，是吧？具体的工作，它是什么工作呢？要推动我们国家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是吧？我们国家在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相比啊，我们冬季的这些项目，特别是雪上项目，确实比较弱。那么通过这次奥运会的举办和准备过程，我们要做跨越式的发展，啊。第二个，我们争取在高山滑雪项目上啊，要实现零的突破，啊，零的突破。可见我们国家在这上面啊，还有点距离，是吧？有点距离，没有关系，大家拭目以待，是吧？第三，我们要进行场馆的改造建设，是吧？改造建设，融入更多的中国元素，体现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你看，这就提到了文化问题了，这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那我们一会儿要重点讲这个问题。第四，要突出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全面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第五，要围绕如期办赛的这种目标，全面梳理并切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好，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关于化解风险，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疫情。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啊，这个监察的专员王斌说，要保证好冬奥会，最关键的就是落实好冬季常态化的防御和防控措施，是吧？在这点呢，我想呢，跟我们的所有的市民呢，想说一句，北京市包括河北，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是吧？以是吧最干净的环境，是吧？最干净的环境，最小的风险，是吧？那么来迎接这次是吧世界的冬奥会，是吧？我们人人有责。那么我看我们的北京市的市民呢，真挺好，大家在公共场合出入都戴着口罩，啊，都戴着口罩，没有人因为这个发生任何的争议。是吧？真是挺好啊！说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好，我又翻看了一些国际上的评论，是吧？你比如说德新社，是吧？德新社啊，报道说我们国家主席啊，习近平同志啊，考察了位于首都的冬奥会的运动场馆，表达了对办好这一届盛会的信心，他要通过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推动体育强国的建设，啊，各位这个听众，你们注意看啊，在这儿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叫体育强国，啊，我们一会儿还要讲的，这个体育强国是什么呢？你知道什么叫体育强国吗？是吧？这是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非常关注的，非常非常挂念的事情。那么呢，习主席呢还说要把这次奥运会啊，是吧？要办好，因为呢，它是北京在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叫“双奥城市”这个词，是吧？这个词将来在我们的广播电台、电视台会反复出现。什么叫“双奥城市”呢？就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也能够举办冬奥会的城市，这在世界是唯一，啊，是唯一。习近平主席这个要求啊，要通过举办冬奥会、冬残奥会，把我国的冰雪运动，特别是雪上运动搞上去，是吧？可能这几年呢，我们国家，特别是北京市，是吧？这个在北京市、河北的雪场去体验滑雪，去滑雪的人会 越来越多，确实也越来越多，大家都去就好。要在3亿人中更好的推广冰雪运动，这主要是指的那北方，是吧？其实啊，我在这说一句，据我们的考察，在南方长江以南，他们的冰上运动都不比咱们北方差，现在都有钱了，是吧？这些重要大城市都有钱，他们都是，是吧？做的就是人造的冰场，他们的那个冰场不比我们北方少，质量也不比我们低，是吧？大家不要以为这都全是北方的事儿，南方也经常有玩这些运动的，是吧？那么呢，也在强调要推动建设体育强国。你看，德新社就这么一点报道，就两次提到体育强国，啊，两次提到体育强国，是吧？这还不够，亚洲香港时报它的这个网站也报道了这个事情，他们提到，是吧？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是吧？这个巴赫是现任的国际奥委会的主席，是他在2018年2月25号，就是我前头所说的，是吧？是接过了韩国，是吧？他们这个平昌市市长的这个旗帜，他亲手把这个旗帜交给了我们北京市的市长。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经表示过，2022年冬奥会将是国际奥委会在2021年的优先事项。他说，我们看到啊，中国的伙伴和朋友们的坚定承诺和信心，所有奥运场馆都已经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冬季项目运动员做好了准备。你看，我们已经，是吧？北京市、张家口、延庆都已经做好准备。总之，世界上啊，都已经看到中国要以举办冬奥会为契机，推广和发展冰雪运动，推动建设体育强国。大家注意看啊，反复提这个词，我一会儿要跟大家好好说说。我们还看到，北京冬奥会是中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请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朋友啊，看看这句话啊，中国重要历史节点上的重大标志性活动，它和我们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是吧？所以啊，习近平总书记讲，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压力，中国举办冬奥会的决心都坚定不移，啊，都坚定不移。总之啊，举办冬奥会对于中国来讲是非常有意义，但是也是十分复杂的。它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教育、体育、医学等多种问题于一身，工作需要协调与推进。对于世界来讲，大家都期盼如期成功举办，啊，这已经是世人的共识，是吧？世人的共识。那么我们想呢，这个会议是吧，透露出两个要点：对外而言，叫如期实现承诺，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实现你给我一个机会，我给你一个奇迹。第二，对内而言，要建设体育强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重大标志性活动，啊，重大标志性活动。这呢，就是我跟大家想交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习主席，是吧？这个视察活动所透露出来的重要的信息。那么由这个会，是吧？由这个活动透露出的重大信息当中呢，反复强调了一个体育强国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再看看体育强国在说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国家啊，在2019年8月10号，由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一个文件，叫《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啊，《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哎，他说的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国家体育强国建设啊，他想做些什么样的事儿，是吧？他的目标是什么？是吧？我们以往就认为，体育强国嘛，就是多得金牌，是吧？ 这金牌越多越厉害，真不是这样。我们国家是把体育强国的建设啊，作为中华民族是吧伟大复兴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还真不是光弄金牌的事儿。他最关注的事儿是什么呢？是吧？叫持续提升体育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第二句话，大力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大家注意看看，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努力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所以你看看，和我们很多人想的它不一样，这里特别强调的跟我们的美好生活有关，是吧？跟我们的这个健康深度融合有关。什么叫深度融合呀？是吧？过去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健身啊，运动就是运动，现在提什么呢？就是体育的运动呢，要跟我们的健康深度融合，是吧？现在呢，一讲，现在的时髦的话呢，叫医学的疆与界，医学的疆与界有多宽呢？是吧？过去我们就是医学管什么呢？就是诊断诊断，有病，诊断诊断，治疗一下。其实它在两头还有是吧三个词呢，叫预防、保健，然后才是什么呢？诊断治疗。诊断治疗完了，之后呢就没事了，不是？后头还有一个康复，也就是说，预防、保健、康复，这都属于医学的疆与界当中的要点。实践证明，运动已经是预防、保健和康复的重要手段，它已经深深地嵌入了预防、保健和康复的环节之中。过去呢，我们在这个问题呢，确实有些忽视，确实有些忽视。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个，所以我们的这个文件上就写到，大力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这是提高我们锻炼效益，实现健康中国梦的重要的一环，是吧？那么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运动呗，是吧？运动还不行，还得科学运动。我就经常跟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呢，在这里经常跟他们讲，是吧？跟他们讲，这个要想是吧运动的有效益，需要关注五事。什么叫五事啊？ 我们还是给大家留个悬念，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将继续听赵丽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到底什么是五事，他们又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以及北京2022年冬奥会与奥林匹克。这也是我们在近期一直为大家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华然。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将产生13枚金牌，空中技巧、雪上技巧、 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这里有凌空飞跃，这里有华丽翻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听听志愿者的故事。 2022年，我整整是80。 聊聊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精神是 懂点冬奥志愿政策， 要有三个基本的素质， 长点志愿服务知识， 有一个交替排班的考虑。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听听 FM 客户端联合推出的志愿双奥青春之声网络电台全新上线，下载听听 FM， 搜索志愿者即刻收听。